睡到黎明，淋湿透了你的红色外衣，把它抽出我心，你迷人的眼睛和完美的表情，我不小心被你着了迷，你动人的眼里我甜蜜的笑起，我愿意是在你怀里。小路乱七乱七，把它冲